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 有 声 制作 的 多人 有声 剧 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 别忘了给我们投月票哦。 第160集。 唐副董爬起来，沉默地看着他们。方景行快速缓了口气，给自家封印师圆场，简单叙述他们开启剧情的经过。 我们还以为只有吊坠能触发黑狗的机制，没想到铁牌竟然也能，一时大意吓到前辈了。 嗯。 唐副董盯着他，总觉得这小子是故意的。方景行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，自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，所以他解释完就自动当作这事儿翻了篇，换了话题。 主席啊，你们是来打赏金强的？ 杜飞舟点头看了一眼封印师。 你们来做剧情？ 对。 杜飞舟听他问过逆风组织的事儿，知道自己帮不上忙，更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正在做这个剧情，想抢首杀。这二人时间紧迫，因此简单和他们聊了几句，就接了赏金任务离开了。唐副董跟着他，没忍住回头，又看了看封印师，疑神疑鬼。 你说那小子是不是诚心的？ 理由？ 这几次隐藏剧情和副本都是他打通的，听说骚操作一堆，他能没想过铁牌或许有这样的功效？ 嗯，说得在理。 我上次当着他的面说了点陈真的黑历史。 杜飞舟看着他， 而且他听到一半就想走，后来一个人偷溜，我按照陈真的思维模式找他，还真就找到了他。 杜飞舟停住脚， 你想说什么？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设计一个完美点的方案，再试一次。 杜飞舟没吭声，这事儿太荒诞，想也知道不可能，根本不用试，尤其是身边还有一个不靠谱的队友。不靠谱的唐副董道： 你想想那封印师的视频和他脾气。 巧合。 我再试最后这一次。 想怎么试？ 杜飞舟沉默几秒，为防止他惹出乱子不好收拾，勉为其难的同意。唐副董摸着下巴， 我思考一下，最好找个让他否认不了的事。 然而30年了，很多事早已模糊，他们能记起来的东西真的不多。杜飞舟也帮着想了想，拐弯前最后扫一眼赏金墙的方向，见那边的玩家似乎不少，估摸是在围观他们打剧情。他猜的没错，赏金墙作为游梦的一大特色，向来热闹。下午江晨他们只停留了1分钟，期间恰好没有人交接任务，因此比较清静。可到了晚上，几乎每个时段都有人。两位大佬带着黑狗突然出现的那一刻，就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关注。后来黑狗当街咬人，秒杀来得太猝不及防，把他们全都震惊了一把，便都没有走。这时见大佬和赏金墙的 NPC 对话，竟是一段剧情，便好奇地站在旁边看着。方景行把新得的铁牌交给了 NPC 还真就认识。 啊，这是凯南的牌子，凯南是逆风的首领，铁牌上的花纹很特别。哎呦，他们肯定是出事了。这样，你们去逆风的总部看看，就在翡翠城里。 任务条刷新，前往翡翠城。方景行拿回铁牌，和江晨一起走了。几大帮会都派了人盯着他们，可惜刚刚在传送阵里跟丢了。不过帮会的人多，总有在打赏金墙的，围观群众自然有大帮会的，把消息传了回去。几位帮主先是一怔，继而恍然大悟， 心想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赏金强呢？他们便扔下手里的任务，带着狗也来了，准备从这条线开始做，同时让成员继续盯着大佬，把那二人去过的地方都记住。因为众所周知，十方巨灭每天9点半下线，暗明最多只打到12点，这就是他们的机会。 反正明天周日不用上班，拼了！ 趁着大佬睡觉，拉开进度。 对，冲！ 帮主们集体打鸡血，要拿下这个剧情。而另一边，被重点关注的大佬则想消极怠工。江晨摸着狗头， 隐藏剧情有实现吗？ 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一直不打完，身边就会一直有这条大杀器。江晨有点无法拒绝这个诱惑，又摸了摸狗头，接着想到等人们都熟悉机制，他们就没办法这么顺利的坑人了，不禁遗憾。方景行一向了解他，笑道： 咱们先去别处玩玩。 江晨看向他， 反正也不缺这一个手刹。 他们现在不缺神器，更不缺套装，不必强求手刹。而玩游戏当然得玩得高兴，最重要的是他家封印师能高兴。江晨果然同意。 去哪玩？ 听你的。江晨想了想，选择一个野区，进了传送阵。跟踪的人连忙也跑了进去，出来后齐齐一怔。 那个 NPC 不是说翡翠城吗？ 是啊，这怎么没人啊？他们去哪儿了？ 难道咱们听错了？ 我瞅瞅地图。没有啊，城里只有翡翠城，事发这个样。 他们一头雾水，及时通知了自家帮主。几位帮主都懂，两位大佬肯定是有了别的思路，又发现捷径了。他们于是让帮会的人四处留意，尽快找到那两个人的位置。成员都很有荣誉感，见帮主说会买福利包，便决定耽搁这一天，不打本也不打竞技场了，就只逛地图，帮着他们找人。江晨和方景行这时已经到了野区，二人引来一只小怪，暂时没打，而是等着小怪打他们。见大黑狗不为所动，便通过走位让小怪的攻击落到他的身上，见他依然不咬人，这才动手打怪。 你没上线的时候，他们说白龙谷打过狗，被狗咬死了。 所以玩家的攻击落到他身上，他会反抗？ 不一定。 或许只有领了任务的打他才管用。不过这很容易试。方景行在帮会频道问了问，得知如初和一星人今天没抽到那一环任务，便去找他们会合，示意他们开仇杀打狗。